带七辆二八加重，驮一个白色的木箱子， 嗯， 傍晚回家，还是没卖出去的冰棍，那就是我们的了， 哦， 五分钱买两份，三分钱买一分，三分叫什么？三分就卖一分， 哦，就 便宜了， 大减价了， 打折了。那个年代估计没这词儿哈，现在都是满大街都是打折， 这算捡漏吗？ 嗨，但是不是天天都能捡漏啊？ 哦， 这是人家阳光说的。 老周说了，鸳鸯冰棍一毛五一对儿。当初啊，母亲每到夏天周六呢，从幼儿园把我和妹妹接出来的时候，都会买一对儿，中间一掰，哥俩一分。总是会分多一点的给妹妹。其实我心里明白，我不敢说，因为那是妹妹啊。 那不是双棒吗？还叫鸳鸯冰棍呢。 对，他说原来的名字就叫鸳鸯， 是吧？ 后来才改名叫双棒的。 哎呦，那可能我们还真不知道哈。 嗯， 今天满满的回忆，还有满满的对于我们照片的喜爱。当然了，也有一些人说，哎呦，林凯怎么显得眼睛那么大呢？其实我眼睛本来就挺大的。 不是你刚从韩国回来拉的吗？ 心虚不心虚呢？ 嗯， 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这一期大城小事到这儿就结束了。我是李凯， 我是婉乔， 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新闻2015。明儿见， 明儿我还来。 小中间大山不在那高，天下大事咱们要关心啊，身边小事也藏着说道。大城小事说大不大， 说大不大， 大城小事说小不小， 说小不小， 大城小事说大不大。 每天下午5:20到6点，在北京新闻广播和您聊聊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您听好了。 什么神器啊？ 中信银行手机银行，更有新金宝让你天天涨薪，我爱死它了。 APP 下载或赴中信银行任意网点即可办理。汇聚人道力量，博爱温暖京城。首都红十字组织在建设国际一流和谐宜居之都的伟大进程中当先锋立新功，努力把北京红十字会打造成为向全世界展示中国人道成果的首要窗口。 每日忙碌，有太多情感无暇表达。北京音乐广播6月隆重启动百字情书大型征集活动，拿起手机用100个字写下您心中的亲情、友情、爱情。100字虽短，爱却很长。关注 FM97.4官方微博、微信公众号北京音乐广播即可投稿。百字情书，说出你的爱。 小公益，大文明，让我们一起来做公益行动派。北京新闻广播公益时间。